说的那个，我行我素是一种特色，独自看电影那又如何，我很快乐，真的快乐，没在乎这，找些消遣娱乐，我一个人生活其实更多可能。哦哦哦，其实长得算可爱。哦哦哦，可惜可怜没人爱。哦哦哦，我们总是为了爱在等待，现越等待越不回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看太多朋友喝了又分，看得我有点心灰意冷，不是不想爱，只是觉得爱不容易，找时候对靠缘分。哦哦哦，其实长得算可爱。哦哦哦，可惜可怜没人爱。哦哦哦，我们总是为了爱在等待，却发现越等待越不回来。 蔡健雅十年前今天发表的专辑《说到爱》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可爱》呀。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五年前的今天，2016年11月18号，那天你在哪儿玩啊？那一天杨乃文发表了一张专辑叫做《离心力》啊。这张专辑呢，其实火星电台有着很大的比重。我记得杨乃文来中歌榜做客的时候也说过，原本呢只是想约一首歌，结果发来很多首，包括作为主打的《推开世界的门》，但是最终呢还是选用了葛大为和黄建为创作的这首《离心力》作为标题曲哈。我们可以听到在歌曲当中，杨乃文高冷的声音有着很强的空间感，恰如其分地唱出了爱情当中的若即若离，渐行渐远。 再靠近一寸，我就会当真，离心力与你永恒拉扯， 安静地望着，不属于我的这距离是何意义不舍，不要拥抱寂寞，亲吻我会粉碎才不完整，我不存在就没有消失的可能，欲言又止也很快乐，我只是你眼前星辰，你不明白这里危险万分。那一段缘分不是阴谋论，驯服了寂寞才懂温柔，再一点遗憾爱就圆满了，陪伴你到死去多迷人，不要拥抱寂寞亲吻，我会粉碎再不完整，你不明白这里危险万分。再眷恋一生也不会成真，理性里是宿命我在这， 好马配好鞍，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0-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八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同样在今天这个日期11月18号，接下来说到这张专辑是2015年汪峰的《河流》，作为他出道20年的第11张专辑，我们看到汪峰依然保持着非常旺盛的创作力，而且在给歌起名这方面也是一如既往的英雄所见略同，像专辑里的《流年》啊，《你奈我何》，《你走你的路》，《誓言》啊等等啊，以及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这首歌《闪亮的日子》。 在那些无聊时光里，我奋不顾身的空虚，我把忧伤给了你，也把快乐都给了你，我只是图。闪亮的日子，在那些荒芜岁月里，我义无反顾的荒芜，你把孤寂的给了我，也把眷恋的给了我，我竟是赢过你双眸，看到了阳光的蔓延，我们的那棵老橡树又装下去到了天堂，阳光 汪峰闪亮的日子，2015年啊。说到闪亮的日子，很多朋友会想到另外一首歌，这首歌呢是罗大佑创作的一首歌曲，罗大佑自己唱过，不过呢最早唱这首歌曲的是刘文正啊，因为这首歌是1977年刘文正所主演的电影同名的主题曲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一首翻唱啦，选择2009年失业情歌专辑当中翻唱的《闪亮的日子》，胡彦斌。 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我轻轻地唱，你慢慢地和，是否你还记得？ 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但愿你会记得，永远的记着，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 没有什么。

走在鼓浪下面，路在堵着，雨后的阳光散落，人们都出来了，执着的迷惘的 赵雷2015年的一首歌曲《鼓楼》哈，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如果你去那儿逛，走在天安门外大街上，左边呢可以通往什刹海，右边呢能转到南锣鼓，而抬头就能看到鼓楼矗立在眼前，鼓楼下就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跟经过的107路电车，就跟赵雷歌里唱的一模一样哈。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李宗盛起笔于2003年，发表在2013年。当时他决定从台北迁居北京，而之后十年里，他习惯了北京的生活方式，也有了更多的感悟啊。从45岁到55岁这十年的时光，完成了这首《山丘》。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

李宗盛的经典歌曲《山丘》。接下来呢，我们将要听到的是李宗盛的女弟子白安的一首歌，叫做《换房子》。白安呢曾经追随师父李宗盛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那这首《换房子》就是白安根据在北京的一次搬家的经历所经历的，他所写的。可能有些人觉得说搬家真的很麻烦，但是在白安看来，换房子也等于换一种心情，给自己重新开始的机会啊。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音乐人写给故乡的一首歌曲啊，这是2007年 家乡， 李健，松花江。 美丽的地方，松花江水，我童年的海洋，哺育我们成长，替我们受伤。松花江水静静的流淌，时候再让它欢乐的歌唱，什么时候不辜负母亲的善良，我怎么能遗忘你年轻的模样。松花江水不见当年的红妆，向何方，天边路茫茫，松花江水静静地流淌。梦里依稀看到它奔腾的波浪，点点白帆的水面 这是我的家乡，美丽的地方，松花江水，我童年的海洋，哺育我们成长，替我们受伤，松花江水静静地流淌。 李健写给故乡哈尔滨的一首歌曲叫做《松花江》，哈，能写歌真是太幸福了，可以通过旋律呢歌唱自己的家乡。很遗憾我不会写歌，不然的话我多么想写一首歌来写自己家乡的那条美丽的江，叫嘉陵江啊。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也相当的经典，达达乐队2003年的一首歌曲叫做《南方》啊。彭坦说呢，当时在北京啊下大雨的时候，那种湿漉漉的感觉呢会让他想起家乡的武汉，于是就写了这首《南方》。 我住在北方，难得这些天许多雨水，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让我想起了南方，想起从前待在南方，许多那里的气息，许多那里的颜色，不知觉心已经轻轻飞起。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不知他现在怎么样，我家门前的湖边，这是谁还在留恋。时间过得飞快，转眼这些已成回忆，每天都有新的问题，不知何时又会在一起。那 随着阴晴变幻，时间过得飞快。 听到这是达达乐队18年前的一首歌曲，叫做《南方》。 神州同步，音乐共享，中国歌曲排行榜。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 Z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先来预告一下，稍后呢是马条将会带着他的新的专辑《塞外》来做客中歌榜啊。马条呢加盟了 Sony 之后呢，发表了最新的专辑，同时他也要开启全国的巡演啊。更多的消息呢会在一会儿节目当中跟大家透露一下。好，如果大家有空，欢迎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是歌手第二代容中尔甲的女儿卓依娜姆演唱的《南极等四季》，本周中歌榜排在第38位啊，来听听看。 独自坐在电影院前排座椅，是想念的距离，放大剧情到你我故事里，绿灯的路口没有你的手臂，世界寸步难行，有没有谁能带我穿过荆棘？夜空阴暗，天气正是川流不息，冷风也很急，总该遇到你。我等风等雨，假装不等你，像候鸟被遗弃在南极，两个人的交易变成一个人的四季。我等一个人，假装不等你，不想撑伞独自淋在雨里，真的好可惜，今天没遇见你。当远方天空失去你消息，时间仿佛暂停，有没有谁能带我穿过荆棘？夜空阴暗，天气城市川流不息，冷风也很急，总该遇到你。我等风等雨，假装两个人的交易变成一个人的四季，我等一个人，假装不等你，不想撑伞独自淋在雨里，够不够好运气等到你的注意？真的好可惜，今天没遇见你。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

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hey,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问候大家。那今天呢，歌手马条带着他的新的专辑塞外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大家好，中国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条。 虽然我们都知道马条是来自新疆，但是一张全部写新疆的作品在马条过往的专辑当中还是极为少见的。 对，这个是跟疫情有关系，因为疫情大家都关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我是一个人，反正就特别想家。对，因为我想像我这样的想法的人特别多，因为疫情很多人有家难回。对，所以这一写就刹不住了。对，从克罗马一开始，然后边边，然后塞外，然后吃了穿，然后很多很多。对， 专辑当中第一首创作的歌曲叫做克拉玛依，那这首歌在中歌榜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首歌的旋律是怎么样创作出来的呢？ 就是在家就一个人喝闷酒，然后就特别想家，就拿起笔就开始写，就写就没有刹住。对，就一很多东西吧，大概在10天之内就差不多写完了。 光秃秃的沙丘，裸露着脊梁，吝啬的荒草，爬不上山梁。岁月的风霜，鞭打着风云，你躺下的地方。新的课堂追逐着马，一在饥渴的荒原，使劲儿的翻滚，褶皱的皮囊扎进着鲜鲜的裂土，在迎娶的路上繁衍出坚强。克罗马耶飞过的戈壁，太阳肆虐，风卷狂沙。你早已将比天更远的天界挂进我梦里。鲜花娇艳的身子，妩媚着肩膀。我是风舞杨柳，蜕变成条挣脱你送别的手，离下的少年。哥的马耶泉水喂养的孩子，梦会成真。我是你分干了骨头的轮廓，长成的样子。 烈酒，不要让醉倒在异乡。 马条正在做客中歌榜，这次合作的音乐人也有马条以前的伙伴啊，像是龙龙啊。 啊，对对。 整张专辑的曲风是考虑到接下来的巡演吗？那么我觉得乐队化的这个编配也非常有现场感。 对，我接下来巡演会唱我新专辑里面的三首歌，克勒玛依、塞外和赤乐川。对，都是这三首歌的现场感都非常强的那种。还有一首歌我也特别想唱，就边边，但是边边的那个旋律是偏平静一点，所以现场如果平静的歌太多了，就大家嗨不起来。对，所以就还是有所顾虑。 刚刚提到这首边边，这是你献给爸爸妈妈的歌，那请问你的父母大概是什么时候去新疆的呢？ 我父亲是个军人，60年代支边去的新疆，去克勒玛依。对，我母亲随军家属吧，这样。小的时候在我的印象里，大西北非常的荒凉。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克勒玛依还是一座很小很小的一个小城市，我们住的都是平房，都是用土块垒起来的院子，所以里边有一句歌词叫邦邦硬夯个边边墙。 骆驼草刺着马腿条，灰土地现成白简单，过天那是日头长，邦邦硬夯个边边墙，修得黄扫得皮脸红，一门望揉得眼花花，鸟儿叫怕是西来报，花儿笑烧个淡淡冰，水岸滩头看龙池，彩松晚霞映月光，一心寒水困三天，便是大漠薄少年，黄豆叶林多几处，西风驼铃半长夜，不怕风沙修天堑，天下戈壁皆尘缘。 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赤乐川》，我看介绍说这是龙龙临时邀请创作的一首歌。 他是给我打电话说，在这个最早这个词叫《赤乐歌》， 在这个基础上，他让我再进行二度的一个创作。嗯，我说那我就试试吧，结果差不多一个小时吧，我就写完了，写完发给他，结果他非常满意，包括他们的团队也很满意，就通过了，对，这歌就诞生了。 你创作一般都会很快吗？ 其实还好吧，这个需要灵感，你灵感有时候就几秒，只不过你要把这几秒表现出来，对，需要一个过程。因为你写一首新歌，你自己首先会唱，你才能把 demo 发给对方，自己写下来，自己要唱十几遍，差不多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好，接下来就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听马条这首新歌，叫做《敕勒川》。对了，就是我们从小学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 枝桠乱，空山鸣，云翻鸟低，折折颈，后吐青。沙思乡人，日时长，人聚短，杯酒一盏，大漠远，飞鹰尽，孤马醉人还。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歌榜，今天马条带着新专辑《塞外》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在你的专辑当中，一般都是你自己作词作曲，那这首歌的作词人不是你，词作者是祝杰，并且风格很不一样。那么这首歌叫做《醒》， 这个《醒》是我一个朋友的媳妇儿吧，她写的。我当时看这个，因为她是一个女性的一个视角，写的非常阴柔幽怨，我觉得特别好，当时就有这种冲动想把它写成歌，对，后来就写出来了。写出来我录好以后，我把这个歌发给他听，他自己已经泣不成声了。他没想到就音乐有这么大的感染力，能够把他的情绪表达的就是他要的那个东西，用念白或者读的方式，他是比较苍白的。固然他的词非常好，但如果你加上音乐的润色的话，他气质立马就改变了。 心事已流月，无奈春意 归。鸟啼声声催，花香处处飞，一舞皆琴声无悔，几番人憔悴，一窗微醉，红云拂面吹。爱恨悄然退，温柔不可追，晨心轻轻弥漫，暮兮兮归，又想回抬头所谓，读懂愁滋味，故人冷月，热情梦舍归。寂静如风， 听到的是在马条的新歌当中以女性视角为出发点的《醒》。那接下来听马条的一首2015年的旧作，叫《傻瓜》。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带来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稍后呢，邀请马条继续来聊聊他的音乐。 我一开始怀念你的美丽，在飞机挣扎着冲上天之后，我怎么能像个傻瓜？为了冒充一些该死的坚强，佯装潇洒，让你像鸟一样的飞走，人完全不舍，讥笑难过的自我。你是撑着他走的，撑着我心里最柔软的爱恋，那些亲密的过往，越是亲密越是忧伤，却要散了，被拥进在怀里的余温，终抵不过一场狠心的出走。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中有那么多无奈， 环流的眼神中，我是有多么，我是有多么，多么愚蠢。 解不掉。

沙延绵般含羞，那我饮尽天山雪，万里黄河吞噬楼兰辙。 我们听到的是马条的新歌，叫做《楼兰》，来自他的新的专辑《塞外》。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塞外》呢，有着很大的冲突感觉，用西洋化的编曲呈现出来的却是西北广阔的土地。 对对，这个塞呢，其实就是边塞、要塞的意思。在中国的地图上，你看，从那个甘肃有一个地名叫嘉峪关，嘉峪关就是一个分水岭，嘉峪关的东边就是关外。嘉峪关的西边往西就是关内，我们新疆人把这个也叫口内口外，所以这个外呢就是这个塞外，他写的其实就是我们新疆西北这种荒凉土地上的一种愿望，一种美好的愿望，因为他真的没法和这个南方的这些青山绿水相媲美，但是只要在西北有一些啊山峦啊，有一些绿色，他们就把这个地方称为江南，因为他心里觉得啊，这就已经很美了，所以这是一种特别美好的一种愿望。 昨日红霞覆我也，残阳锁天边，山峦沟壑弄交错，风沙袖间滚。 下修乾坤。一烛光酒伴唱歌，不吝山黄昏。春风一夜生情侣，塞外有江南。春风一夜生情侣，塞外有江南。 这张专辑大部分的歌曲的速度都是在60到80之间，是相对舒缓的。但是马蹄糕早期的音乐是比较躁动的，那这样的转型和阅历和年龄有关系吗？ 对，你说的跟我最近的心态是一样的，就是它慢慢的在沉淀。对，生活给了太多东西，最后会沉淀下。 马蹄糕新的专辑《塞外》已经发行了，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给大家介绍一下？ 接下来就是巡演吧，先把巡演做好，然后巡演结束以后，如果状态好的话，又开始接着往下写呗。写歌是我的生活，对，我喜欢，我其实特别喜欢这个过程。当你从一个特别白的一张纸上，啪啪啪啪啪跳上去一大段文字的时候，那个喜悦是超乎一切的。 午夜喧闹的乡家，热气萦绕着雨巷，两个偶遇的身影。一条老街的小店，还是那一瓶眉间，清醒着不起的相见。曾经你那一句再见，我以为从此就不见，还好终于又出现。一如昨日的坐在我的身边，却不知从何说起，该如何细数从前。捧一杯岁月酿的酒，释怀那茫然的懵懂的年少。人和人相逢珍惜，爱和爱相伴相亲。转身离开的那天，定格了悠长的等待。还好终于你又出现，一如昨日的坐在我的身边，却不知从何说起，该如何细数从前。捧一杯岁月酿的酒，多少的四季酸甜，多少的聚少离多，如今又回到这天边。说了再见又不舍的一瞬，喜极而泣的相拥，好久没见的感伤，喜极而泣的相拥。 我们听到的是马蹄糕的新歌《好久不见》。那接下来马蹄糕还有巡演的计划，请问一下，跟之前的演出有什么不同吗？ 基本上会 唱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些歌吧，然后就是新专辑的三首歌，我克罗马依、赤裸船和塞外，对，然后现场也会卖我的唱片，实体唱片，我觉得它是一个礼物吧。现在买唱片的人不多，如果真买基本上是收藏级别了。 那么如果巡演结束之后你还有回家看看的打算吗？ 嗯，有如果疫情过去的话，对，能够自由飞翔的时候赶快回家看。 如果能够自由飞翔的话你还想去哪里？ 嗯，去大理吧，而且大理很舒服，特别放松，在阳光下暴晒一天也没什么，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在大理。 水被钢筋水泥堵起了，风雨也就改变方向了，我们挑着担子走了，心里只剩下委屈哟。山被大水压住身体了， 听到的是马条2010年的一首《山水》，希望喜欢马条的歌迷朋友们有机会去现场来感受一下马条特别的音乐魅力。 谢谢。 好，那今天的中国榜就是这样了，谢谢马条啊！祝你的专辑《塞外》大卖，同时我们也期待下次节目再见。我是你的 DJ 麒麟，谢谢。 光秃秃的沙丘，裸露着凄凉吝啬的荒草。爬不上山梁， 岁月的风霜鞭打着风云，你躺下的地方道道沟壑，多情的客人追逐着马，一在饥渴的荒原，使劲儿的翻滚，折旧的皮囊扎进这鲜鲜的猎土，在迎娶的路上繁衍出坚强。哥德玛耶苍凉悠远，你早已不是野鸟，都不愿飞过的戈壁鲜花娇艳的身子，妩媚着肩膀，我是风舞杨柳蜕变成条挣脱你送别的手，离家的少年，哥德玛耶泉水喂养的孩子，梦会成真。我怕，我是你分干了骨头的轮廓，长成的样子。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你是泪眼神伤， 眼泪，只有一捧容袖的杏花开，萦绕在千里外，是我的心心念念盼得那月儿圆。万家灯火点亮这一幅山水画卷，摊开日月年，一眼惊澜光影回到洒落。穿越星际，自成一派的旋律，由天地展开双翼，千万里日行月影，风光正好诗意，纵横与磅礴，大气，大气，大气，纵横与磅礴，大气。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一元购，月领五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一分钱起，购物省百元，首年零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